全新启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这个小牌牌啊，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 对， 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吧。 对，可以看看今天这个心情不大怎么美丽的两个小可爱啊是怎么在今天晚上来跟大家分享音乐的。 我是小可爱，你是老可爱。 对对对，老可爱加小可爱。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没有时间玩手机的话啊，您在开车一定不要玩手机这个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一档大型的音乐真人秀。 OK 可真可真的了、 啊、可真可 话筒都没混响的 对，您不知道，就你不知道，就因为这个事情啊，有很多艺人 不愿意来， 就对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试炼场。哎，我们嘉宾惊恐的看着我 一脸惊恐一脸吃惊的样子看着你，这个表情也不知道OK 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如果现在大家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呢叫做自带笑点会唱歌的导演。哎，一说到导演啊，作为主持人基本都很怕这个职业。 哎，怎么的呢？ 难道你在录节目的时候不会怕被导演骂吗？ 我只有哎，对，我其实我旁边的这个导演，我帮他拍过东西。 对啊，你在给导演拍东西，然后在录节目的时候，现场的执行导演、后面的总导演，然后你的摄像导演，对吧？他们会同时看着你， 只怕他说我不够好看。 对。OK 啊，今天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的一名即将成为未来新秀导演的，叫做岳宇阳啊，来到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听的音乐。 欢迎 自带笑点会唱歌的岳宇阳啊，欢迎岳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 大家好 小心翼翼，其实你可以说的多一点 可以说的啊。 哎，真的，我觉得现在可以，如果各位啊现在正在看我们手机视频直播的话，如果有月导的朋友的话，我觉得现在可以借此机会来截屏抠个图，然后做个表情包，特别可爱，我跟你讲， 黑图之类的。哎，把这个自我介绍跟大家说完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的一名学生，我叫岳宇阳。 我觉得你特害怕的。 我要是害羞。 哎呀，不要害羞嘛，来到 我们多说什么，自己在这儿嘎嘎乐。 来到青年广播，来到挑战新歌声啊，我们就不要害羞，不要害臊，毕竟我们是一档大型的真人秀。就把各位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就 OK 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第二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房间号活力982，然后也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刷刷小礼物也是 OK 的。 是的，也可以给我们导演同学点个歌之类的，如果他愿意的话。 如果他愿意的话啊，各位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这位自带笑点会唱歌的导演，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啊。这个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岳导，是叫做《太坦白》，让我们来先听一听岳导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岳宇阳，《太坦白》。 放松，我觉得你好紧张啊，今天。 还行了，行。 要相信自己的实力。 哦，知道。 OK，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夏天空就

我习惯性的商业互捧，对不起。 哎、对、啊，你这个商业互捧的时间提前了，有点太早了。 但是真的，意想不到的好听。 对，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好听啊！而且不知道各位刚刚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小特点啊？就是岳宇阳在唱歌的时候，岳导在唱歌的时候，他其实很享受自己歌唱的那个 盛世美颜 瞬间，而且他会。而且他会很顾及到周围听众的感受， 对，一直偷瞄我们， 对，真的是 看屏幕里面的自己， 对对对对对，特别可爱， 会拿捏眼神，知道要有一种什么样的风格看镜头， 就是那个屏幕离我太远了，我实在看不着自己， 有点看不清了是吧？ 啊、哦，还行还行， 这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嘉宾、 哦。哎呀，好了好了，戏精附体，你是导演系的还是表演系的？ 主要这个。樊雪昨天晚上叫我的时候啊，在跟我说是电台节目，我就说那就来吧 啊！ 你看头发都压成这样， 万万没想到我们是一个可视化节目， 平常头发都吹这么高， 万万没想到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节目。 来之前发现就是做个节目，唱个歌而已，来之后发现这是一大坑啊！ 哎，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我之前看到网易云底下就对于李荣浩的评价、说他在12点钟的方向有点像懒羊羊，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我们的岳导 十二点钟方向有点像懒羊羊， 我们看一下岳导， 给岳导镜头， 给岳导一个镜头，是不是有点像懒羊羊？ 十二点钟是哪个？ 就是你的正前方， 对，正前方。对，想看一下我们岳导是不是像懒羊羊的同学们，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岳导到底像不像懒羊羊。 我现在是终于发现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艺人不愿意来这个咱们台做节目了，你知道吧？ 是 你看看啊，来到咱们台做节目呢，就得符合几大特点。第一，因为这个麦没有回响，自己的唱功绝对一流，才敢来。 他是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啊。 对啊，对对，你是属于不知道，然后 我没敢告诉他。 第二个，这个还要露脸。 哎 对吧，对自己长相不那么 我应该戴一个那种面具， 对，你戴面具，然后咱就变成蒙面歌王了。然后第三个还得接受主持人的挖坑，天天挖坑，天天挖坑， 而且还得遭受主持人的这个抨击和 diss。 不 比如说像懒羊羊， 主持人的抨击和 diss 只是主持人之间互相的啊。你不要给咱们的听众造成这样的， 以后没人敢来了。 OK 啊，刚刚咱们闲话少说啊，话说回来，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岳宇阳啊，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太坦白》。接下来啊，先问点正经的问题，然后咱们再来回填这个大坑。岳导在生活当中，因为我看你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是属于那种比较慵懒一点的风格，就或者说有点类似于。 非常的松弛，他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 对，有点类似于后摇的感觉 啊。 所以你在正常的生活，不是什么叫正常的，你在普通的生活当中，或者说你的平时的演唱的风格呀，跟你选择歌曲的风格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先来说说生活当中的自己吧。是一个就是比较随心所欲的那种随性的人吗？还是就是我比较就是我这肯定就这么做，几点起来我就几点起来，还是说我就完全随心所欲？ 对，就是挺懒的，反正。 对，他一般就在我们那个就是之前拍片子的一个群里啊，他是下午3-4点，同志们我醒了的那类人。 对，因为每天夜戏前两天，所以就每天下午我就会睡醒，然后叫他一起出发。 每天夜戏， 对。 哎，最近在拍什么戏？ 就一个作业嘛，一类型片创作一个作业。 我们岳导是一个对自己要求还，虽然说对自身的长相还有什么啊， 行了，你不要再 要求不太高的，但是对于作品真的很认真很严谨。 哎，那给大家介绍介绍最近新拍的这一部作品吧。就简单说说，毕竟还请到了我们美丽的樊雪嘛。 对，我们美丽的樊雪当我的这个 特别的心酸 女主角。就是类型片创作嘛，一个类型片的作业，然后。讲了一个犯罪片吧。 犯罪片。 对， 然后你是女一。 我是被犯罪的那个。 对对，就是犯罪有些大尺度的演出。 我天哪，现在大学生电影都拍成这样了吗？ 对，下次有空我就放在这儿给你们放这儿。 哎，好了好了，回归正题，跟大家介绍介绍最近在拍的这部片子。 就是一个犯罪片嘛，讲了一个 我和我的男朋友以及前男友的故事。 对，就是他的要说 爱恨纠葛， 对，爱恨纠葛吧。他的前男友为了他入狱，然后他跟他的现男友就在一起了。他前男友跟他的现男友是好朋友，然后这一天他们一起来接他的前男友 出狱，对， 出狱路上发生的事情，对。 哦，哇，这我 惊不惊喜，刺不刺激？ 不知道大家刚刚听到之后啊。对，我们的节目没有换，还是挑战新歌声。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月导这个拍电影非常的优秀，所以给大家简单的等于是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一部分。 对， 那刚刚樊雪 一直有这个完美的导演梦嘛？ 对，那刚刚、 哎、你知道昨天他问我，说啊，我又去唱歌了，可是人家的导演梦怎么办呢？ 我说我歌手梦早就放弃了，我现在要成为一名导演。 不想当歌手的导演不是好演员。 是的。 这向来是我们节目的水准、 那也不是很高、 那所以在整个拍这部片子的时候，你在拍摄自己作业也好，微电影也好，就是在拍摄过程当中，你是跟生活当中那种比较懒散的状态是会有不同的吧？ 会，拍摄的时候是我人生最认真的时候。 哎，我的天哪，我太有 拍作业的时候 了，这个事情。 人生当中 就我躺在草地上的一个镜头啊，拍了10遍，真的就10遍，我就是跟一个尸体一样在那躺着。 对，很辛苦，樊雪拍这个作业， 在地上。 所以说，整个的女一号。这个 死亡状态是吗？不是， 有别的戏，有别的戏啊！ 我非常 以为 演技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演技就有点像《人民的名义》当中陈海那个角色 啊，躺着起不来， 直接躺着起不来那种的。 哎，我是扮演了很重要的戏份，很怕。 对， 但是真的是在这部戏当中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月岛。我觉得他对于音乐也是，你知道昨天我找到他其实最大的顾忌就是怕自己唱不好，说自己很久可能没有系统性的唱歌，然后怕自己呈现不了一个好作品。有昨天有就是练习什么的吗？ 没有 对不起，太夸你了，可能跟你不太熟。 成熟稳重而且尴尬的笑。 对， 你们两个真的认识吗？ 不太熟。 哎，她真的是你戏的女一号吗？ 对啊。 哇，我的天。OK，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挑战新歌声呢，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的一名同学，叫做岳宇阳啊，这个自带笑点而且会唱歌的导演。如果各位这个手头上不闲的话呢，抓紧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看一看这位自带笑点而且会唱歌的导演。歌唱得非常的好听，而且啊，他唱歌时候的表情，我觉得大家应该留存纪念一下，因为太可爱了，实在是。 让我们大佐同学忍不住拍了好几张。 对，刚刚不好意思啊，刚刚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乐导岳宇阳的《太坦白》，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原唱是郭顶，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叫做《水星记》，乐导准备好了吗？好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岳宇阳《水星记》，送给各位。 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是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 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心境怎么可以拥有你？这深远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曲折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感受沉溺。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心怎么可以拥有你？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 哇哦！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岳雨阳《水星记》。 哎，我之前很喜欢这首歌，哎， 之前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呢？ 就 哎，你想说什么？这首歌好像是一首暗恋的歌，这是我感觉啊。 对，是一首暗恋的歌。 然后呢？ 你猜我想问什么呢？ 我没有暗恋的人。 那明恋的故事有没有呢？ 明恋的故事， 这个是第一次樊雪给挖坑，没有人往里跳的时候啊！真的，我跟你说实话，之前对于这种感情问题啊，虽然说我们俩在上节目之前，对于谁来问感情，这是没有分工的，但基本上都是樊雪去， 都是樊雪， 对，基本都是樊雪去 Q 这个。你看，你比如说你选择情歌了啊，这个之前有没有这谁， 哎， 有没有故事啊， 哎， 然后这时候嘉宾就开始跳坑了，你是第一个直接说暗恋没有，那明恋呢也没有。 对， 那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这得给我说了吧。 啊，这首歌啊好 好听 啊。

太坦白， 刚想说太将就，太坦白。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接下来呢还有三首歌曲啊，月岛一会儿要送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月岛现在可以我们继续 K 歌环节吗？ 好， 来， 痛快， 非常痛快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一会儿唱完再聊月岛的故事，我就不信今天那坑给他挖不下去了啊！接下来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岳雨阳，《浪费》，送给各位。 粤语洋浪费 还行吧， 会唱的跟他一起唱、哦、 没能当歌手浪费了。 也许我不是在等待他爱我，而是在等待我不再等待他的那一天。 这像我念的吗？ 其实就是你念的。 等待他没有的那一天， 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撑得上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我都会坦然面对，即使要我跟你再耗个十年无所谓。开始分裂，我的爱依旧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你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撑得上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反正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就算我再去努力爱上谁，到头来也是白费，不如永远跟你好来的快乐 对不对？ 我就说我一直没把音乐拉下来，后面肯定还是会有彩蛋的嘛。 自带故事环节。 假的假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看这首歌啊，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岳宇阳演唱的一首《浪费》，原唱是林宥嘉。宇阳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已经三首歌曲过后了，接下来我先提醒你是个坑啊，跳不跳呢？随你自愿。三首歌曲已经过去了，基本上每一首歌曲，你看，包括郭顶的《水星记》，还有第一首歌曲刘浩的《太坦白》，然后刚刚这首《浪费》，基本上都是唱感情的歌，而且我觉得你的声线，外加你的 长相啊， 不，什么鬼 身材。 跟身材没有关系，就是你的声线还有你对歌曲的处理，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应该是故事偏多一点的男生、 哎、 但是为什么你就偏说自己没有暗恋的对象和明恋的对象呢？ 因为这就是我的天赋。 天哇， 对不起，我才华横溢。 我能怎么办呢？我才华横溢啊，天生就会这么唱呀、啊。 真的是聊不下去，算了， 继续挖掘细节和故事的嘛。 对， 是真的是不是说有特别大的感触，对于某首歌才会唱的，让人感觉 因为一般了解到的歌手啊，你包括不行，我这坑绝对要给你挖下去， 不甘心是不是？ 一般了解到的歌手，你包括校园歌手也好，你包括现在艺人的歌手也好，基本上对于那些情感表达非常到位的，都是之前受过伤害，或者是想拥有但没得到的那一些人，或者是做了一些事情。 这么惨吗？ 对， 我想拥有的 都得到了。 对不起，人生圆满又才华横溢， 人生圆满 还家境优渥，对不起。想到了我们之前很火的一句台词啊、 嗯、 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只是却没有了我们。所以说现在月岛是不是单身？ 对， 因为其他的太优秀了， 因为其他的太优秀了，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 之前这句台词还饱受争议啊，就问到你是有了10辆法拉利呢，还是有了10栋北京的房子呢？ 有时候啊，生活不仅仅需要靠物质来丰富满足的嘛。 可是我们才华横溢啊。 对啊，可是我们才华横溢，天赋异禀就够了嘛。当然，如果有物质在支撑我的话，我也不反对。 其实你知道，我们在选这几首歌的时候啊，他跟我信誓旦旦的说 啊 忧心忡忡吧，算是他说 信誓旦旦跟忧心忡忡是反义词。 对不起，我真的没文化这个事情。但是他说哎呀，我觉得就好久没唱歌了，那我就唱些简单的吧。 简单的。 林宥嘉的《浪费》，他跟我说是简单一点的， 所以没唱好吗？ 可是你才华横溢啊。 这梗就过不去了， 真的挺难唱的这几首歌。我觉得 都挺难唱的，因为它是情歌，所以需要感情表达非常丰富， 而且 月岛还没有经历过一些情感上面的波折，还能唱出这个样子。哇，那这 骗人的，肯定是 除了天赋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What can I say？ 都飙英语了，我跟你讲。 肯定是不想说了。 对，就是肯定就是不想说。 Okay， 情到 我在这儿哭，你们这节目的气氛也不合适。 情到用时方恨少嘛，这一会儿来两句，是吧？一会儿就自己啊。没事，这坑我给你填上，不挖了啊。刚刚这首歌曲来自岳宇阳，一首《浪费》。宇阳，我这了解到啊，你之前也是参加过校园歌手大赛，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还是前五强。 五强 是 差不多吧？ 广春还是？ 对，广春。 广院之春获得了前五强， 对， 第几名？ 第五名吧，五六名吧。 OK， 那也是很棒了。 对， 那当时，因为 都是传媒大学毕业的嘛，这个大家对于广春的印象应该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阶段， 而且真的是翘首仰望的一种状态。我当时主持广春的时候，真的就觉得那些歌手自带着那种 光环。 对， 现在有吗？ 和卫生纸。 对不起， 哎，我记得我当时参加广春的时候， 哎， 因为那个时候我上大一的时候 唱歌， 对， 进 这听我说完好吧，就我上大一的时候参加广春，然后唱了一首什么歌，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就反正现场气氛， 你还好忘记了，不然 我 一定要唱。 他没有，他就是假装忘记， 对，我就是假装忘记，对，就是这样。 你 我还不了解，小样。然后我就记得当时一共唱了两句话，也可能是因为唱的太难听，不是有可能就是唱的太难听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哄台嘛，就是往上扔纸飞机啊，扔香皂的呀，扔肥皂的呀，然后还有一哥们儿上来就拿一卷卫生纸就开始往我身上缠，就给我缠成了木乃伊，你知道吗？ 对，就是我们广院的这个飞机文化。 对，扔纸飞机的一个飞机文化。然后我当时对广春的印象，哇，既然我站上来了，我唱了两句歌词，我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当时宇阳的这个比赛经历算是顺畅吗？ 还行吧。 哎， 当时在初赛的时候，有没有被人扔过纸飞机和臭鸡蛋？ 没有，就是哄台的小伙伴们上来，就弄你嘛，就是。 对呀、啊。 对。就没有扔飞机什么的，应该唱的比较好吧？ 对，点你的，听见没有？ 我懂了， 就是我们唱的 接点， 对，唱的好的，是不会被虚台的。 接点， 入迷了都。 就是那飞机就在这儿，不知道该扔不该扔，停住了 ，光顾着喝彩了，是不是？ 哎， 还记得初赛唱过的那首歌吗？ 哎呀，我还 记得， 就是不想说， 不是我记得，但我忘了。 你记得但你忘了 萧敬腾 的意义是 开到荼蘼， 来两句啊。开到荼蘼是个很难的歌。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美不美丽？ 这么随意吗？ What？ 哎，本来是想 大家看我表情。 What？ 本来是想给你加分的一个，像是一个彩蛋环节。 我这也算是一个，这也算是一个彩蛋了。 敷衍我们， 这也算是一个彩蛋了啊！同时也欢迎各位 自带冷笑点。 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和网友朋友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位自带冷笑点，还有一点热笑点，还有他唱歌时候非常会动用自己微表情的一位导演啊，岳宇阳。 微表情。 真的很可爱，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因为他在宇阳唱歌的时候，我全程在盯着屏幕看，我就一直在看他唱歌时候那种既享受又陶醉，我倍儿棒那种感觉，真特可爱。 我倍儿棒。 一会儿下节目，我要申请加你个微信。 好， 太害怕你说不行了。 我通知你可以。 通知你可以通过了。刚刚这首歌曲啊，来自岳宇阳《浪费》。那么接下来，宇阳为各位带来的第四首歌曲也是一首情歌。哎，这歌词就能看出来啊，不是歌词，这歌名就能看出来，叫做《凄美的》啊，送给各位，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岳宇阳，一起来听这首《凄美的》。 我们可以重新唱。 下了是非， 不要了， 一去不回。哦，如今我是造梦的人啊，怅然若失，流连忘返啊。等潮汐来临，我就会记起你的样子。哦，我没看过平坦山丘。触摸开花照的黑，当我找到你，试探你眼睛，奋不抗无敌，相拥那是我。 为何没留下有效地址，肆意的消息迷失在十月没有音讯。如今这里是风和日丽，等你再回来雨过天晴，暗夜幕将近，我又能记起你的样子。哦，我还记得平坦山丘，如今盛在开花招贼。等我找到你，试探你眼睛，心无旁骛地相拥，那是我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我已经习惯了离别。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了想念。在这之前，别说再见，请帮我停住这时间，就这样，别安慰。不可及，如此不思议，让我坠落在青梅地。 刺激了， 意不意外？ 果然是很久没有唱歌了， 出来混是要还的。 刚刚你那一下，我们俩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吓坏了，我天哪！ 但是宇阳特别淡定和镇静， 没事儿， 没事儿， 没事儿，接着来， 接着来。 Whatever， 我本来想插个话让你不唱这个歌了的，没事儿，连看都不再看， 看都不看了， 我 天哪！ 我接着唱。 哎，但确实接着唱完之后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前面唱的更好了点，可能因为 燃起 太膨胀了吧，之前 太膨胀了， 毕竟老师才华横溢，还不讲故事，是不是？还不练， 哎， 出来混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刚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岳宇阳的一首《凄美的》。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20:52。其实还有最后一首歌曲啊，要送给各位。宇阳嗓子还 OK 吗？ 可以吗？ 就差多长成这样了，还有什么不 OK 的？ 哎，其实这个歌，我在我这儿还有个梗，我之前一直以为它叫凄美地， 其实我叫凄美地， 是吗？所以说 是我念错了， 大左哥老念错啊。 凄美地， 凄美地，所以这个地是一个名词，是不是？凄美的地， 人家就是这么唱的。 凄美的地方， 在这凄美地， 在这凄美地，那就是个名词，凄美的地方。好，我们把这个梗过去啊，怪我没有文化了。OK 啊，还剩下最后6分钟的时间，最后一首歌曲，咱们只唱前半段 ，OK 吧 ？OK 啊，最后一首歌曲《全世界只倾听你》，送给各位我们最爱的听众朋友们。OK，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岳宇阳，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唱啦。 青春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这首歌曲我们就暂时先演唱到这里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给各位演唱这么多首歌曲了啊。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啊，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的岳宇阳，一位不愿意讲故事但是很有笑点 冷笑点的 很有笑点但是真的很喜欢唱歌的一位同学，他叫岳宇阳。哎， 你的 大家好了好了好了OK， 我这只是当个电乐啊，当个电乐，当个电乐。 好专业，准备，而且他的音量还随着，所以你的。 我换个电乐，我换个电乐， 对， 我换这个。 还在情绪。 误导了你。 哎，真的是特别喜欢这种天生自带笑点，而且还特别喜欢音乐，还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 导演梦。 对。祝你有一个导演梦。 我有一个导演梦，祝我成为一个对圆了这个导演梦。 对，祝你圆了这个导演梦啊！好了，现在时间已经到了20:56，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宇阳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